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已经在峰会现场对个别国家散布的虚假消息和不实支持逐一作出全面有力的批驳，澄清事实，捍卫主权并维护正义。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明天骤雨减少和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有狂风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傍晚6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01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85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7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69点，升20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07.6跌4.4，阿里巴巴92.9跌2.1，恒生中国企业70.6跌系升3.6。南方恒生科技4.36升3仙，美团183.5跌3毫，盈富基金20.7升2仙，中芯国际17.9升1.18，比亚迪股份291.4跌3.6，吉利汽车17.84跌3.8，京东集团245.4跌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35。瑞士法郎8.214，澳元5.457，加元6.092，新西兰元4.942，欧元8.0265，每百日元对港元5.8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01。日经平均指数报28,175点，升243点。港金报16,72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91美元。卖出1,787.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过咗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必加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在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兴田村。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城市花段一段车多，龙尾在维多利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星座智大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去到美林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北角的丹拿道爆水管去炮台山方向，近琴行街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车辆是不能够由七姊妹道左转入电召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啦，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2，听朝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八月五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啊，咁有几样嘢提提你嘅。首先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嘅六点正嘅。咁啊，仲有我哋今日全程点歌大行动啊！ 冇错，就系咧唔记得咗啊！琴日系七夕嘅人。 由你發起睇嚟，你 唔好講呢啲，我係純粹即係都係上網睇下啲網友嘅啲日常生活啊咁樣啊， 你知唔知啊？ 財啊， 你唔講我都唔知，尋日原來係七夕， 正常嘅， 我唔知過咗啊， 大家兄弟明啊，點會無啦啦記？ 无端端点解要寄啲咁嘅嘢啊？ 系咯， 大把嘢要寄啊！ 通常记得嘅都系啲女士们嚟嘅。 系啊，究竟啊，对于一啲啊，寻日唔记得咗系七夕嘅人咧，你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咧？有冇一啲你满心期待咧？ 唔系啦， 系啦。虽然我唔知系咪庆祝七夕啊，都有嘅，应该应该都有嘅系嘛？ 讲真啦，如果冇，你觉得我今日会出呢条题咩？ 我感觉到啊， 我嘅意思， 唔好意思，今日又行雷又落雨啦。 系话即系啲多好多网友反应咁样，即系都即系日常生活就系咁噶啦。 系 就系你会不停唔记得啲嘢，咁然后有人提醒翻你啲嘢，咁然后你又再唔记得啲嘢。 同埋要喺生活当中揾啲情趣咪喺啲日子度咁咯， 系啦，冇错。 咁所以啊，你如果系受害者或者咩都好啦，边方面嘅受害者，两方面都系受害者，both side 都系受害者。你可以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度留言啦，亦都可以拣首歌俾啲唔记得咗嘅人啦。咁啊， 系 啦，嗱，今日咧。我知道你嘅贵为呢个咩游戏大师啊嘛，你 游戏王， 游戏王啊，嗰只蓝眼白龙啫，你先啊， 系啊， 武藤游戏 王啊， 系啊，我今日咧有一个少少嘅游戏，一个听力嘅测验咧， 听力测验系游戏嚟嘅咩？ 系啦， 游戏考 listening 咁样， 一个游戏嘅形式去做一个聆听测验啦，系啦，咁点解会出现呢件事？我一阵再分享嘅， 好， 咁咧，因为我哋嗱大家都会听到我哋二台啊。最近都非常之多即精彩嘅宣传声，但我哋啲同事出心出力去整啦。咁大家可能会好奇，点解骚动音乐未有呢？唔使驚，下个礼拜会有嘅。咁所以就我哋呢个星期就即係諗咗啲方法啊，諗一啲嘢咁样啦。咁就即交咗整好咗下个礼拜听到啦。 你整嗰啲宣传声带纯粹係攞嚟玩我。 唔係係整完之后有一个經歷。 信个片。 係啦。咁、 好。 以下呢将会俾大家先睹为快，同埋你都听下。 即 係呢一条嘅宣传声。 好。 先听咗第一条先嘅。我唔识咪我开住听啊。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成奔神骚动音乐。好啦，听完第一个， 系， 跟住咧就听下， 哦，都未出题目噶。 个题目就系你而家听 系 呢一个版本，然后听下同头先个有咩分别。 哦，好。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成奔神骚动音乐。好啦，听完两个之后，你听唔听到有啲咩分别呢？嗱，如果你真系觉得冇分别嘅话，你又可以讲冇分别嘅。但我我话俾你听，两样嘢系即系有，总之有分别啦。我系改咗啲嘢嘅，一个头先第一个听咧就版本一， 第三只歌接嗰个位唔同咗。 是最后答案是这个。 是不是啊 嗱因为呢我都。 定是第一首歌早了入去第二首歌到啊即是 No More to Say 早了完跟住。 你可以要求再听一次都得的。你想不想 有没有那些锦囊那些什么五十五十啊打电话问朋友啊。 没啊。你可以要求再听庄家可以要求换买、 我再听一次再听一次。 我不去到尾啦我只是听 transition 的因为 好 就是听 transition 的。 听 呢个 version one， OK， 第一个版本。 记住呢个 version one 啦，系嘛？ 系记住咗啦，记住咗啦。 跟住我哋再听一次 version two， 大家可以一齐谂下。 好啊，好啊。 戴住 headphone 听，大家可以呢个 version two。 好难、哦。最后答案， 最后答案， 第二同第三首个 transition 系唔同， 唔同咗嘅。 第三首攞嗰个 chorus 系唔同嘅，应该 真正嘅答案。第二首转第三首系冇变过，我转咗嘅系第一转第二首。点解会无端端攞呢个？ 我好有自信咁讲出嚟噶，你唔好咁样落我面啦、啊。 点解会攞呢个出嚟讲？唔系你嗰、那个你嗰个解释到嘅，其实 系 啱啱再讲。点解无端端攞呢个出嚟讲咧？ 系 开唔开名啊？开名啦， 开啦，佢都坐咗喺度啦， 坐咗喺面前嘅周雪。咁我 mix 完之后咧，即系自己 mix 完啲好正嘅，好中意 send 俾大家听啦 ，send 咗 group 俾你听啦， 俾啲意见啦， 系啦， 系嘛，好唔好听啊？ 系啦，咁跟住咧，我 send 咗个 version one 出嚟，其实寻晚整好咗之后咧，就 send 咗 group 俾你哋啦，跟住 send 咗俾阿摄听啦，咁跟住听完之后，咁啊都有啲 feedback 嘅，咁于是乎，咁我自己瞓醒再听，即系个耳根咧叫做即系 清静啲， 清静咗啦，冲完个凉咁样干净晒之后再听。聽翻 version one 咧，我自己瞓醒嘅時候都覺得差咁一啲，於是乎咧，我就改version two 咁。咁改完 version two 之後，咁我再 send 咗俾阿攝聽啦。跟住佢話：哇，第二隻轉第三隻，即係由呢一個 FF Frankie Yip 嘅 FF 轉去蘇麗珊嘅嗰一首不是男孩，個 transition smooth 咗好多、哦。跟住我就覆佢啦。如果我話，两个 version 嘅分别，其实我系冇改呢一 part， 我系改咗前面嗰、那个，你会有咩反应啊？ 但系唔系嗱，我首先要企翻喺阿周摄嗰一个位置上去讲一啲嘅说话，我觉得咧好多时候系咁噶，即有时做 trailer 也好，你平时做 mixing 也好，深信可能好多音乐人都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就系好多时候你听一样嘢咧，你觉得佢好似即直觉上佢好似啊，佢改咗啲嘢，咁你就会好用力咁样去尝试揾出佢嘅唔同、你就会觉得啊呢个位好似真系唔同咗。咁当然最后可能其实系冇改变到，系一个心理作用啦。但系呢一样嘢，我可以话俾你听，我见过好多人都系咁噶，佢好多人都系同你讲话，即系喂呢、這个位改得好好。其实最后都是没有改的。 因为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即是阿摄听了的时候，他有讲话一转二那个几正，跟着二转三那里就好像我不记得你用什么字眼啊。是啊，即但不是话差的。是啊，即二转三那里不知道差少少定什么啦，这样。咁其實解釋到點解會覺得二轉三第二次聽咧，比第一次聽係會覺得第二次 smooth 啲嘅。 係， 因為其實你聽到嗰個速度係變得明顯啲嘅，二轉三，即係 FF 轉去不是男孩嗰個 tempo 轉咗少少。 係， 你第一次聽你會覺得誒、好似怪怪的咁樣。 係， 但你再第二次聽，因為你已經接受過呢件事咧，你第二次聽你會覺得 smooth 啲嘅。因為我自己 mix 嘅時候，我自己同你哋一樣噶。 即係有個咁嘅錯覺。 我第一次聽覺得咦好似唔係好順喎，但係聽多幾次，咦越聽越順嘅感覺。所以其實二轉三係冇變過，我喐嘅咧其實係一轉二。我其實尋晚已經覺得交嘅時候俾你哋咧，我已經覺得差少少嘅。 係。 嗰、那個位 唔怪得你今日再交多一次啦。 而嗰個一轉二其實真係好 minor， 好 minor 嘅。 我想知道你到底改咗啲乜嘢位咧？ 我俾你聽下一轉二，淨係一轉二嗰位再聽 一轉二嗰度，你俾我聽。 你淨係聽 transition 嗰個位啊？呢個一啊。你会听到 JMY on the... 你唔好讲住，你俾我听多次 version two 先。 我听 version two。version two 啊。 你嗰个 version 2 FF 嗰个拍系啱啱对翻落去 JMY on the beat 嗰一個重拍度嘅。 差唔多噶啦，其實，因為其實咧係對拍子嘅兩隻歌，咁啱對到啦。Version One 咧，其實咧我自己聽嘅時候，尋晚係覺得 Jam on the Beat 之後轉落去 FF 嗰個位咧，我覺得好突兀啊！突然間轉，所以我今朝再改咧就係 FF 嗰度咧拉多一拍俾佢，拉多一拍嘅時候飛 in， 咁你就覺得 smooth 啲咯，你多咗少少就個感覺唔會突然之間轉咗嘢咯。 天才，乜最犀利嗰樣嘢係咩啊？即係。当我哋满心欢喜咁样自己改一样好满意嘅嘢出嚟咧， 冇人听到， 冇人听得出，即系我哋好有要求咁样改啊，一路改咁谂住，系啊，正应该大家都会欣赏到我呢个新嘅版本系好咗好多啊， 都唔系噶，但系我觉得咧，即系我有我。即係我哋咁樣有時整呢啲嘢咧，會明白啲即係 artist 上嚟佢哋自己整歌嘛，整好多個 version 嘅。其實有陣時咧，整完之後好多位咧都係自己知道 覺得咯，係啊， 因為喺聽嘅角度就係、是、你覺得好順好舒服啊嘛，係 啊 係，你唔會諗點解覺得好順噶嘛， 或者可能冇比較，即係我哋淨係聽過嘅係得一個 版本 演 出街嘅 版本 啦。但係其實點解我哋聽嘅時候覺得啲嘢咁 smooth 咁順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令到我哋聽得 smooth， 冇錯冇錯。 咁你 smooth 你就唔會揾噶啦， 係係。 你只不過覺得唔舒服，反而你會揾點解覺得，誒呢度怪怪地咧，嗰樣嘢好壓突啊嘛，係係。 那 個 receive 有呢個分別咯。 啊，好玩、啊，係 咪好有趣啊？ 呢、這個遊戲，好嘢、 啊。所以下個禮拜大家會聽到呢一刻啦。咁跟住其實另外仲有兩刻就係下個禮拜嘅 promotion 嘅預告嘅。我覺得有一個產線，我覺得都幾正，好想 share 預先俾大家聽。係、 啊、 聽到之後，你就會大概知道我哋下個禮拜會有咩嘉賓出現啊。我自己覺得呢個好正嘅兩隻歌，係啊！ 你真係做 DJ 嘅材料， 唔係咁啱佢兩隻歌咩啫？如果佢兩隻歌唔係咁樣嘅話，冇可能做到呢件事嘅。 好勁啊！ 冇啊，分享完 曬你啦， 我覺得幾過癮啊！ 要俾掌聲，真係俾掌聲，好勤力。 下個禮拜大家可以聽到啦。 每次喺大家搭車聽到，麻煩俾掌聲。喺架小巴度就拍手掌， 無端端喺架小巴企身， 好精彩啊！剪得 ，Bravo！ 所以大家下個星期就會聽到呢 trailer 啦，同埋亦都預告咗其中一個單位嘅嘉賓就有洪家豪同埋 MC 啦咁、 嗯， 一個方面佢有兩個，咁所以個 promo 個音樂底要擺曬佢兩隻歌咧，所以先整咗頭先個 transition 嘅。 OK 啊，好啦，冇啦，分享完畢啦， 多謝你， 大家玩完呢個遊戲啦， 好玩好玩， 好啦，大家練下自己的耳仔啦咁。只有是昨日敌人是 today 大难临头各自飞、No more words to say 现实是轰炸机 Real or fake 的 people 出现 everyday 只能我和你的关系已经不再一样微妙的关系就好像老鼠和大笨象笑不像的你在人群之中蚕食真心的朋友大家每日在这寻寻觅觅各个人都说往事只能回味今日转角遇到爱只能回避一个世界好地地地皆咁势利 No more words to say 好为势利时间停止慢慢凝固空气 No more words to say 快乐往事写落死亡笔记太多用形式器太多攻其不备太多遵守心理太多低层功利时间好似一把杀猪刀咁锋利十年不变陈年旧酒先有风味我都知道失去防备容易受伤时间虚耗失去甜味容易擦枪走火将我伤口洒盐扩张对你同你依然一样 JMY Bass featuring Delta T 和朱林的 No More Words To S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42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4223宗本地感染，多四名患者离世，年龄介乎70至94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本港疫情正系慢慢上升。单日确诊数字有时高有时低，但暂时未见顶。学校新呈报阳性个案有321宗，包括270个学生同51个教职员，涉及255间学校。当局建议2间学校部分班别停课1星期。新增3间长者院舍有感染个案，部分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另外，黄大仙医院日前有4名病人确诊，院方今日再发现1个护士确诊，暂时未确定感染途径。教育局宣布，鉴于疫情最新发展，新学年将维持半天面授课堂，直至另行通知。另外，全校师生每日翻学之前要做快速抗原测试的安排，亦都会维持。教育局向全港学校发信，讲述有关安排。在中學方面，學校可以安排學生在上午或者下午回校進行不多於半天的面授課或者考試。如果個別的中學所有直接僱用教職員，包括教學和非教學人員，已經符合疫苗通行證要求，以及已經完成接種2劑疫苗並超過14日的學生，達到全校可接種疫苗學生人數90%或以上，局方會按實際情況俾學校恢復全日面授課。小學同幼稚園方面，學校同樣可以安排所有學生回校進行不多於半天的面授課或者考試。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方決定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制裁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同佢嘅直系親屬。發言人話：由於佩洛西唔顧中方嚴重關切同堅決反對，執意串台，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踐踏一個中國原則，嚴重威脅台海和平穩定，針對佩洛西惡劣挑釁行徑，中方決定採取制裁措施。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金邊出席東亞合作系列外長會期間，應約會見新加坡外長維文。外交部說，兩人就台灣問題深入溝通。王毅強調，當前台海局勢緊張的責任完全在美方，中國的反應合理正當，美方打著所謂民主幌子導演的這齣鬧劇，絲毫影響不到中國推進統一大業的步伐，台獨脖子上的搞索只會越立越緊。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在這個核心利益問題上，中方沒有妥協退讓餘地。維民就話：新方對一個中國政策明確立場，唔會有任何偏離。新方一貫明確反對台獨，希望避免誤判同意外，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聽日驟雨減少，同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緩東南風。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有狂风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傍晚6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 则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星河名居，龙翔道东行近住狮隧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近风力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基金坪，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排到近环保大道回旋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企业村来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在柯士甸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龙尾就在苏屋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大家，天文台啱啱喺下午嘅5:35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咁就系天文台喺下午嘅5:3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咁大部分地区仍然有雨噶。天雨路滑，请揸车嘅朋友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稳定系发展嘅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未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空间魔术师 点啊？识唔识砌啊？ 梗系识啦！好快，我已经砌好妈咪送俾我嘅人生第一份积木玩具，我自己凭想象力砌咗一间屋出嚟。 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李志刚时段内，一同找出新方向，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不 业 旅行 开 心事， 去旅行的时候尽显性格。 有些人去旅行就很放松的，我就属于很紧张的类型来的。 不业旅行开心事， 选不业旅行的伴侣，你又会怎么选呢？ 我本身就选了他先的，我选了个人先的，因为地方我就给他选。 星期六晚8:00第二台， 反发时刻 DSE 主持钟杰良、吴宝成。 今集我们分别请来有恒大毕业的陈子婷和浸大毕业的叶海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大家就是全粤韵唱粤调品广东大戏的时间，粤韵茶督撑啊！ 旨在是以老带新，令到新进的演员向资深的前辈学习。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how.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Oh, so good. 好国戏啊！ 唉，多成有咩咁好国戏啊？明明有好多嘢都唔关你事嘅，唔关自己事，做咩要咁上心啊？ 那个最初的我，那个最初的你， 常常谈情的滋味，无从忘怀的香味，说过最喜欢你，却已愿抛开你，谈从前何必这样有你，何妨随时开心地回味，朝早归看你，旧年那些相，深宵监察你，做完转方向，偷偷打探过近来你所想，大概愉快上新鲜凉，其实过了也变了，我已失去若是重逢何等归意，无藉口 做完全无关的事，难得去到星期五，唔好太谷气啦，波成。等我同你缓和一下心情，带你进入呢个圣人模式啊！ 每次慰问你也难了伤的，看似作回应也欠佳值，我却于是责暗里博弈。每次去陪你，你亦是不惜，冷雨冷言你背弃妒忌，你妙应谁却语气亲力，恨这应该早点看清，曾卖了命。又被赞过我细腻，每次也被你恶意挑剔，爱到有怒性，我难以清醒，圣母也未会救我伟大，救我伟大到痛到 仍然可 带嚟有 Pandora 圣人模式。通常咧，你个 weekend 咧系嘅，会累积咗好多嘅怨气嘅，唔紧要啦，嗌翻杯嘢饮，超下个人，甜一甜先啦。有 Lolly Talk 三分甜，甜住先啦，等多阵啦，就嚟收工啦，收工可以去边啊 ？Happy Hour 咯。 我会跟你一起推开一切，心无忧。 来首先好好地庆祝，活着似一生将结束。听着我跳着舞，放下你的顾忌，摇摆间探险中我想要逃离。跟你的撒娇 非常之爽快一首作品，由 Tao Tao Peachy Party， 系咪开心晒咧？博成笑下啦！ 你说你有最怪面孔，我说我没有被歌弄，我已跌入你暗涌，别翻动。我爱听你说话，每句都像插画。请你尽说吧，为丽人像话，不要让我知道，凭空想象美好，不太在意得到，令我继续爱慕，不要让你知道，我也是最美野草，终意没太深奥，留白也很好。笑瞳孔引发我最炽热冲动，有意对望引发到严重骚动，你也偷看我吧，你要征服我吗？请你别揭下那腐蚀面纱，不要让我知道，凭空想象美好，不太在意得到，令我继续爱慕，最美野草，终于没太深奥，留白也很好。 最炽热冲动，偶尔对望引发到严重骚动。你也偷看我吧，你要征服我吗？请你别揭下那副切面纱。 Frankie Yip FF。既然上一 part 波盛话呢两首咁夹，好就去埋呢首。 如春风中不甘香都开过，然后我想跑到山坡。Oh oh oh yeah, yeah. 如漆黑中小灯泡都熄过，然后我想点满烟火。Oh oh oh yeah, yeah. 谁人都喜欢我，洒脱坚忍地去闯。男孩走不需束缚，就只需失觉。男孩走不需思索，就抵挡险恶。仍然如女生，长裙和扣枕，犹如春季愿望。无人便软弱抱伤，就分开感觉，就好好哭过。男孩亦懂得沮丧，亦不止爽朗。男孩和女生，顽强和细心，成为这个现状。眼身中攀得高都不错，其实我只想唱首歌。Oh oh oh yeah yeah yeah， 如掩饰中争得多都不错，其实我只想吃粒糖。Oh oh oh yeah yeah， 谁人都不想我。男孩走不需束缚，就只需失觉。男孩走不需思索，就抵挡险恶。仍然如女生，长裙和扣枕，犹如春季愿望。无人便软弱抱伤，就分开感觉，就好好哭过。男孩亦懂得沮丧，亦不止爽朗。男孩和女生，顽强和细心，成为这个现状。时间透不到的我，我信有火花。 点新闻之前听过有苏黎珊，不是男孩。 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同有骤雨，初时有几阵雷暴。听日骤雨减少，同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有狂风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

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住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芬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星期六嘅唔系星期六嘅之前，星期五嘅六点， 你咁快就想系后援会嘅时段， 系星期五嘅六点 后，知你挂住啲女嘉宾， 听日有消费节啦，借啲意思，听日消费节， 好嘢，好嘢，好嘢， 好玩啦，系啊，咁啊，星期五嘅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我哋有全城点歌大行动，咁我哋今日嘅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就系嗰啲啊，唔记得咗寻日七夕嘅人啊， 我谂都少嘅，都冇乜啦。我都唔係嗰啲， 你唔係嗰啲啊？ 唔係啊， 哦，即係呢度在座得一個係啫，即係 50%。 你係唔需要記得， 所以我都係歸落去唔記得嗰啲，所以我唔需要記得呢啲人咧，就聽下我呢啲人有咩講先。你嗰啲血淋淋嗰啲咧，留壓尾喺後面啊！唔記得咗，琴日係七夕嘅人，你哋好啊！You are not alone， 我都唔記得啊。唔系宾臣讲，我都唔知噶。睇嚟佢今次都凶多吉少啦。其实对于庆祝节日咧，我发现身边嘅男仔冇乜感觉嘅，反而女仔系多啲。我都有谂过点解会咁咧？咪就系你哋啲男人平时唔做嘢咯。通常几时先买下礼物氹女朋友啊？然后食餐好啊？咪就大时大节啫嘛。咁女仔都系想人氹啫，咪唯有报实几时有呢啲日子，有个藉口叫你安排下咯。一年其实都唔系好多日噶咋，因为唔系个个节日都啱 feel 嘅，你唔会端午节走去送扎花俾另一半噶嘛。咁一年里面有生日啊、拍拖或者结婚纪念日啦、情人节、七夕、圣诞都系呢啲啦。咁通常都系男人负责安排嘅，咁咪觉得有压力，自然冇乜感觉咯。我曾经听过有朋友讲啊，佢话唔好拣二月或者十二月生日嘅女仔啊，同埋千祈唔好拣呢啲日子表白。因为一个月安排两剂庆祝好扯噶，就算你谂住夹埋一次过庆祝，个要求都唔同噶。但你又要谂深一层，男士们又唔好谂到咁惨啊！首先氹得另一半开开心心，你嘅日子先好过啲噶嘛。同埋更重要嘅系，个女朋友系你拣嘅。又唔好讲到啲庆祝冇你份，而老老实实，我其实都系传统派嚟嘅，好鍾意做啲应节嘢，尤其系圣诞节，即系交换下礼物啦，睇下灯饰咁。咁你平时生活都够闷啦，呢啲日子咪当俾个藉口自己开心下咯。可惜我呢个节庆系男人咧，暂时都无用武之地。所以如果你嘅另一半，尤其男朋友啊，好热衷于喺节日嗰度搞啲大龙凤嘅话咧。你真要好好珍惜啊！这个世界好少男人是这样的。兜个圈来 sell 自己的波成相。 相爱似街灯平常，我未觉得眉目曾被你燃亮，生活日常不知不觉其实被爱上，留待分手以后方得知爱上。人才快乐寻觅快乐，不停期盼望着一双眼，但美好日子有限，才知道相见不难，相爱是这样难。未懂得爱人便爱得亡命，未懂得爱情但一早乱情，从未领略过冰点的冷，才有感觉到温馨，直到失了恋发现相恋本性，遗憾每段情从来时候只会看得清。人在雪地寻觅雪地，只求唯美忘掉欣赏你，乐趣竟并非趣味，如空气不到分离，不信幸福有限期。未懂得爱人便爱得亡命，未懂得爱情但一早乱情，从未领略过冰点的冷，谁又感觉到温馨，直到失了恋发现相恋本性，遗憾每段情从来时候只会看得清。在甜蜜里面埋怨伴侣不够甜，前度最挂从前若早晚相见，无奈看不见，视线看不到爱情线，情人习惯被爱便会肤浅。或许多两年便爱得平静，或许多两年便收起任性，留待若动过的心死了，才唤醒爱你心影。梦快将要醒，也未懂得反应，还未够绝情，何来睡着爱侣会清醒？ 揀咗艾妮呢首《习惯被爱》啊，即系都系嗰句啦。 揀得好啊， 系啊，唔好身在福中不知福啦，你知噶。 你讲紧啲女士 啊，梗系啦，梗系啦， 系啊，好好啊。 其实都难啦，要成日都要谂点样庆祝。 系啊，你仲要啲巧用过一次，你唔好用第二次噶嘛。 同埋声就会越嚟高噶嘛，因为你好似你咁讲，就算用过可以翻用，有啲巧可以翻用啦，假设 系。 咁好自然就會覺得 新意， 就係咁咯。以前都話可以飛一轉就解決曬所有問題，而家唔得好啦，我哋聽下受害，唔係我哋聽下 咩啊咩啊，冇人受害，冇啲咁嘅事。 聽下阿賓臣啊，佢有咩説話？ 唔記得尋日係七夕嘅人。你好啊，同是天涯淪落人。你冇咩事啊嘛？其实唔记得七夕都好小事啫，根本就冇乜大不了。如果你系冇另一半嘅话，但系如果你好似我咁，有稳定嘅另一半，甚至乎已经成家立室，咁就唔同讲法啦。七夕嘅浪漫程度直逼情人节。毕竟情人节对某啲嘅朋友仔嚟讲都系一个非常商业化嘅节日，但系七夕就唔同啦。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嗰种牵肠挂肚，嗰种山盟海誓，系几咁令人动容先得噶。明明自己同另一半日日相见， 但系佢哋都会觉得自己喺七夕呢个日子，特别感受到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嘅威力。如果思念是一种病 ，Touch Wood 讲句啊，我深信七夕当日系有好多人需要入医院嘅。不过冇办法，有时我都明白，就好似男士工作压力大，有时都想做下运动、打下机、放松下咁。而对于好多女士嚟讲，有人氹下、锡下，都未尝唔系一种减压方法嚟嘅。仲要一年先一次，抵啦！即假设你唔使庆祝一年十二个月嘅各大情人节同埋各式各样纪念日嘅话吓。不过，最后我都系奉劝咁多位男士一句，得闲无事就多啲睇下 Google 日历，就算你事前真系唔记得呢啲咁重要嘅日子，都可以喺当日讲得切亡羊补牢啊嘛。即好似我琴日咁，起码收工买唔到扎花，都仲讲得切埋碗豆腐花氹下老婆咁。系我知系老土咗啲，不过巧就唔怕旧。唔明嘅，送首 MC 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必要》俾大家参透一下。夜妈妈唔知去边度揾扎花嘅奔神上，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约便说好，以礼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气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能像个书生错约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都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入晚露低温。甚至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愿待身份再应吻。不急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仿西厢灯红楼仍跪着你手。初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讲摊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老派冤侣，只想约会到八千岁，未醉写诗作对。书生错约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温。成集古典小说里优雅情感，谁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烛是地终身？甜吻每日也少片比较动人，前世今晚浅酌过一世都未返重演父母初相识的气氛。我论这天错约，是他所有路灯、与你有种恋爱预感。 听过有 MC 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必要的，咁啊系噶啦，我个人就系咁 old fashion 噶啦。咁我哋睇睇点唱。 你 old fashion 系唔送花都送豆腐花嗰啲咧？ 即系极 old school 呢一条桥，都唔知边个谂出嚟嘅，我觉得好伟大啊！谂到呢条桥出嚟嗰个人，仲有啲咩西兰花嗰啲咧？ 以前大学毕业嘅时候，大家影啲毕业相咧， 冇错，我觉得 送花就送西兰花啊嘛， 各大男士嘅偶像啊，谂呢条桥嘅人系非常好。咁啊，睇一睇今日点唱嘅内容啦。有人话点 Cola 嘅 Off On， 因为唔记得节日嘅人一定系诸多藉口噶啦，咁啊要点呢首歌省翻醒佢，因为入边咧有好多 shut up 啊，想用藉口逃避送礼物俾另一半嘅人就要 shut up 啦咁样。 另外有一位朋友就简单摆低咗四个字啫， 系 忘记和记咁。 呢一个真系好应景，非常之应景。一个忘记，一个就记得好紧要。 啱啊！另外有一个咧就点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我哋都拣咗嘅，因为佢话咧单身嘅人表示啊。无论是不是七夕都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间。 嗯， 是不是情人 节？点呢只致敬下呢啲人咯，好似你咁啊，波成系嘛，你送俾自己噶系嘛？ 喺啲七夕嘅日子，咩人系最惨呢？唔系要谂点样庆祝啊，搞大龙凤嗰啲人，而系嗰啲想庆祝都冇得庆祝嗰啲单身嘅人。所以位听众拣咗《一人之境》，林家谦。 派对里凝望，有半笑脸，八个十个，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学会修补再哼，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一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独过苦寒每颗沙丘之岭，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但说明我自己一个造证。绽放出期望，浮云日出，幻变终究错过，像已找到答案。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期待日光显灵，继而平静到访这风花雪之境，原来已很世间变幻事情，当一瓶的汽水呼出泡影，听着那共鸣声，是种心理回应。 有咩说话要补充啊？ 一个人原来都真系可以尽兴噶， 你唔得咯， 听日一定会更开心嘅啫，系咪啊，三木太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调查 Mirror 红馆演唱会屏幕坠下事故的工作小组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议，领导小组的康文署助理署长李子俊说，根据现场用显微镜就钢索断口所做的检测，有迹象显示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钢索出现金属疲劳引致断裂，但仍要做测试才能够确认最终结论，现阶段不能排除任何可能，亦都唔能夠總結事件或推斷成因，要多方面調查，包括裝置、負重同物料等。李子俊又話：過去幾日工作小組已經聯繫不同政府部門同專家，除咗審視由主辦方提交嘅圖蹟同文件，亦都喺實地做檢測，包括用顯微鏡檢視斷裂鋼索嘅斷口，亦都取走部分鋼索樣本做化驗。工作小組亦都委託私人化驗所做檢測，以加快調查進度。本港新增4428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包括4223宗本地感染，多四名患者離世，年齡介乎70至94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話：現時本港疫情慢慢上升，單日確診數字有時高有時低，但暫時未見頂。學校的新情報陽性個案有321宗，包括270名學生和51個教職員，涉及255間學校。當局建議兩間學校的部分班別停課一星期。新增3間長者院舍有感染個案，部分密切接觸者需要檢疫。另外，黃大仙醫院日前有4個病人確診，院方今日再發現一個護士染疫，暫時未確定感染途徑。在北京外交部針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和嚴正交涉，執意串訪中國台灣地區，宣布採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取消安排中美兩軍戰區領導對話、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以及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另外暫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中美刑事司法協助合作、中美打擊跨國犯罪合作、中美禁毒合作以及中美气候变化商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有几阵雷暴。听日骤雨减少，同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有狂风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啦。喺东涌裕东路去日东村方向，近松仁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中学。重复一次啦，就系东涌裕东路去日东村方向，跟住松仁路有交通意外，车龙已经排到去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中学。咁而家顺东路去裕东路都系有车龙噶，龙尾去到东堤湾畔。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过了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九龙入口龙尾近汇景花园，私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分别在浸会桥面和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上二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 碧海红心。 方天兴的爸爸当年同现任基地主任杜洪兵是救助局的同事，但是他在一次救援行动之中牺牲。方天兴长大之后子承父业，亦都成为了飞行救助队的机长，同老船长出身的杜洪兵进行各项惊心动魄的抢险救援任务。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红心，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空间魔术师。 点啊，识唔识砌啊？ 梗系识啦，好快。我已经砌好妈咪送俾我嘅人生第一份积木玩具，我自己凭想象力砌咗一间屋出嚟。 香港电台第二台美联 Hong Kong 李志刚时段内，一同找出新方向。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贸发局热线 TDC 学来， 疫情放缓，经济重启，重回正轨，如何掌握更多投资机遇？线上线下支援本地中小企，开展营商新一页。 如果大家都想留意多啲贸发局嘅资讯，咁你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同埋二台话你知。 夏天熱辣辣，梗係會去户外活動啦。但係好多時去完沙灘或者泳池，點解把頭髮咁乾嘅？有咩方法幫到佢啊？ 即係洗頭沖濕咗頭啦，落咗護髮素先，擺一陣先，跟住先落翻洗頭水同護髮素，唔好直接落洗頭水，因為如果直接落洗頭水咧，佢係乾上加乾，咁應該落翻護髮素，俾翻普貼去收翻緊個表層先，跟住先做翻正常嗰個程序咯。 喺夏天點樣可以令你把頭髮更加之靚？就要留意今日星期六下晝四點到五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齊。终身美丽。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为期三星期嘅电子音乐节咧 ，Tomorrowland 即将进入最后一个周末啦。过去两星期咧都有好多嘅单位演出啦，呢三星期加埋有过百位 artist 嘅，咁有啲外国媒体咧亦都做咗统计，咁过去呢段时间有咩歌系播得最多咧喺 Tomorrowland 嗰度？所以今日就拣咗当中部分嘅作品，做咗呢个 mix 嚟同大家分享嘅。呢作品应该你都熟悉，因为有啲都喺呢个环节播过，或者喺唔同渠道你都有机会听过呢一啲嘅 EDM 歌。 听第一首由 Own Boss 有份制作的作品叫 Move Your Body 啊。最 signature 一定是 drop 之前那一段的声，甚至乎一些串流平台的短片都有机会听过。跟住呢一首咧就系疫症时期啦，甚至疫症后都非常之受欢迎嘅歌。有一种好似咧将大家期待咗 party 嘅情绪咧抒发咗喺跟住落嚟呢首歌度。呢首 show 嘅叫做 Love Tonight 啦，好多唔同嘅国际知名 DJ 都有为呢首歌做过 remix 嘅。而听紧呢一个咧，就系佢原组嘅版本嘅。我谂嗰一句 All I Need Is Your Love Tonight 咧，应该你唔知点解啦，都总有机会听过。In that moment, when you're feeling like there's nothing at all.呢首叫做 It's a Killer， 由 Fisher 和 Sherman Knowledge 去所共同创作的作品。你会听得出都是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类似 Tech House 的感觉。咁啊 ，Fisher 喺而家呢一个嘅状态之下，佢嘅演出好精彩啦，同时佢嘅作品都系嘅。 Bang, bang, bang, it's a stick up. Shut it down as soon as you pull up. Bang, bitty, bang, bang, stick up. Bang, bitty, bang, it's a killer. Bang, bang, bang, it's a stick up. Shut it down as soon as you pull up. Bang, the drums, I know it's a killer. Bang, bang, bang, it's a stick up. Shut it down as soon as you pull up. 剛才聽過嗰首咧， Craig 重新再去 rework 過啦，一首嚟自以前咧一個女子團隊 Cherish 嘅作品 Do It To It 之後，跟住有呢一首嚟自 Burns 嘅作品，一首歌嘅名稱叫做 Talamanca。 still want your hands up on my body. You still make my heart beat fast, Ferrari. With me in the wave, but in the morning, do you still want me? Can I be honest? I still want your hands up on my body. You still make my heart beat fast, Ferrari. With me in the wave, but in the morning, do you still want me? 上一首听过有 James Hype 的 Ferrari 之后有这一首作品，有 Joe Corey 和 The Who 的歌曲，歌名叫做 The Parade。 听到就是今年这个 Tomorrowland 里面有人统计过一些最多人播的歌曲其中一部分。就最后一个周末，如果大家有兴趣，网上都有免费的直播转播可以看的。下个礼拜见。